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10月21日，广汽传祺北京长春 4S 店开业庆典，诚邀您同享盛宴。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惊喜连连，金融分期零利率，置换购车送大礼，期待您莅临品鉴。地址：房山澎湃汽车城内，详询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11月6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28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河北省保定市近期重点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并对全市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领导李建军、邓来全、周林伟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9届5次全会精神及保定市委11届3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和保定市委全会精神上来，精心谋划好明年工作，为实现明年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及保定市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通知。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按照19大的新部署、新要求，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科学谋划好明年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双代工作调度会精神、环保部莱州督导调研工作情况和保定市北部晋煤区调度会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狠抓任务落实，严格督导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宜，并听取了各市委常委分管工作汇报。会议强调，已进入11月份，各市委常委要强化责任担当，同时要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向社会和群众广泛征求意见，科学合理谋划好明年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保定市第99期领导干部大讲堂，市委书记王彦青等副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在分会场收看。本次大讲堂邀请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专家对党的19大精神进行专题讲解，全市各乡镇办事处党政正职、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京南经济开发区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985高校定向选调生、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党校、文广新局有关干部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同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博悦医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伊能静1987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19岁的最后一天》。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而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我们选择到的也是一首很带劲的歌，这是2003年黄立行带来的《音浪》。音浪这首歌由黄立行作词作曲呢，是来自韩国的音乐人 Jay Chong。 Jay Chong 呢，他曾经推出过 Magic 组合、 Magic 弟弟以及李玖哲等多组艺人。 在月亮前不计求，爱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中，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涌动，让自己爽。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这是来自黄立行的音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玟2000年的一首歌《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的作曲是陈耀川。陈耀川除了给刘德华写过很多知名的歌曲之外，后来发现有一些歌呢也是来自他的作曲，比如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另外还有李芳的《老情歌》。 心的嘴里面，每个梦里也是这次交汇那瞬间，多爱我一点，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想念。我的天空，你抬头就看得见。 心底花园，爱你的每一天，让我勇敢向前。 这句话永不变， 感动充满心田，未来路多遥远，爱你在每一天，我真心永不变。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店庆遇上双十一，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火力全开 ，DIY 泰国精油皂，双节好礼拿不停，还有双十一特价区，本周末来展厅玩不停。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失去什么，拥有是什么？城市生活中总会有些挫折，你要学习默默承受。忙忙碌碌中你我一样过活，努力不放松。霓虹灯闪烁，你我不曾迷惑，人情一个正确选择。心中抉择，好好自己把握，晴空与掠过一样的万里辽阔。城市生活中充满朝气活泼，潇洒地走过。城市生活中虔诚靠你双手，开创心中美丽的梦，你我并肩一起走过，让它留住你我心头。城市生活中你曾失去什么，拥有是什么？城市生活中总会有些挫折，你要学习默默承受。忙忙碌碌中你我一样过活，努力不放松。霓虹灯闪烁，你我不曾迷惑，人尽一个正确选择。心中的抉择，好好自己把握，潇洒地走过。城市 生活中坚强靠你双手，开创心中美丽愿望。你我并肩一起走过，让它留住你我心头。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调色版当中的主题歌，这首歌呢是由徐伟带来的《城市节奏》。这部电视剧呢描述到的是两个热爱美术的年轻人走上社会之后，家庭、事业、爱情以及友情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点像新加坡版本的奋斗。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童恩的一首歌，叫做《昨天我15岁》，这是非常年轻的人面对感情所产生的彷徨。 昨天我15岁，你说我像很马的蔷薇，我才能去世次没有个心由你认为。今天我16岁，我一个人过生日派对，我哭着想那次会原来你是想离别。为了你我不顾妈妈反对，我相信爱会给人智慧，当眼泪不自觉地往下坠，遇上陌生人离开座位，我开始飞飞飞，像疯子追追追，让家中的世界全都是错觉，心里的音乐全站起来唱美，不停追追追，空难题飞飞飞，这是我第一次碰触到心碎，我头也不会不想向谁下跪。骄傲的16岁，还是要叫妈妈的安慰，当我睁不开双臂，只是想露出疲惫。爱情的第一页绝对不是人生的首位，我爱小家的妈，你妈的伤心要面对。为了你我不顾妈妈，我相信爱会给人智慧，当眼泪不自觉地往下坠，你像陌生人离开座位，我开始飞飞飞，像疯子追追追，人群中的世界全都是错觉，心里的音乐全站起来上飞，不停追。 这是来自童恩的《昨天我15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在1995年带来的歌曲《当初应该爱你》。这首歌和赵传的其他知名的歌曲，比如像《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终于失去了你》、《爱要怎么说出口》等相比呢，知名度较低一些，但也是来自非常棒的音乐人的创作，作词是易家扬，作曲是郭子。 去现在交汇的点，祈求天将我所失去的全都还给我，和你相遇太晚，分手太早，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这也是关淑怡的代表作品。当然关淑怡呢，在最红的时候呢，也没有达到天后的地步，这是让人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呢，往往大家都听过它的粤语版，这是李克勤的《红日》。1992年呢，他推出了这首歌的粤语版，而2005年呢，他又重新演唱了一遍普通话的版本。 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开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生命之中十字路口，往右还是左，谁知道从小到老悲欢离合，人想要什么？我愿意为了今天，我也为了太多太多心中的一种执着。天地之中那一颗心真的了解我，我知道因为是你陪我哭过，也给我快乐，像红日之火，用真心爱我，一起走，忘掉世界的冷漠。我的梦海阔天空，有一个未知远方呼唤，你也等着我。我的心有一团火，请问你想要这个未来吗？你要相信我。哦哦，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从小到老悲欢离合，人想要什么？我愿意为了情节，我也为了太多太多心中的一种执着。天地之中那一颗心真的了解我，我知道因为是你陪我哭过，也给我快乐，像红日之火，用真心爱我，一起走，忘掉世界的冷漠。我的梦海阔天空，有一个未知远方呼唤，你也等着我。我的心有一团火，请问你想要这个未来吗？你要相信我。哦哦，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答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 这是来自李克勤普通话版本的《红日》。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凡翻唱的《夜太黑》。《夜太黑》是李宗盛的作品，林忆莲的首唱。而林凡呢，当时作为20出头的新人，在自己2000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翻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 告别吧，朝晖，夜色轻轻包围，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是谁跌碎了酒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叶蓓的首张专辑《纯真年代》里面的一首歌，叫做《在劫难逃》，作词作曲是玉东，后来在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专辑当中呢，也翻唱了这首歌，并且把歌名改成了《情人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